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月17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霾转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月15号下午，金鸡报晓，重庆丰年春节联欢会在北臧村镇桑瓦房村热闹上演。这次联欢会是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桑瓦房村联合举办的。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主持人纷纷登台展示才艺，桑瓦房村的文艺骨干也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 1月13号，传承文化筑梦新区传统文化作品展巡展启动式暨长子营镇2017年文化惠民大拜年活动在长子营镇鹿城营二村隆重举办，由区内知名书法家现场书写的春联和大兴区志愿者的义务服务得到了村民们的欢迎。 位于大兴的新机场正在加紧建设。1月5号，北京市人大代表、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表示，目前新机场的运行机构已经开始筹建，人员招聘工作也已经启动。第一批招聘2017年应届生，主要是专业运营人员。新机场2019年投入运营，预计2018年底，运营机构和人员将全都到位。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月15号下午，金鸡报晓，重庆丰年春节联欢会在北臧村镇桑瓦房村热闹上演。这次联欢会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桑瓦房村联合举办。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主持人纷纷登台展示才艺，既有带妆表演京剧《穆桂英挂帅》，又有电台编辑原创诗歌朗诵《祝福我们的家》，还有琵琶伴舞踏鼓以及歌曲对唱想把我唱给你听。桑瓦房村的文艺骨干也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舞蹈俏夕阳表演者的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他们再现了原生态民间艺术，同时也彰显了农村老年人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新风貌。歌曲《青春修炼手册》由学生组合带来，他们欢歌热舞，让观众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年轻的精彩。此外，桑瓦房村村民表演的花伞舞和评剧也极具地域色彩，让联欢会的风格更加多元化。 2016年，大兴人民广播电台致力推广展示频道品牌，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成功开展了几次反响强烈的线下活动。在4月9号，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听友联谊会，5月10号举办了欢庆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文艺汇演，9月20号举办了爱在金秋放歌新区文艺演出。在这些活动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主持人们从幕后走到台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了快板、舞蹈、戏曲、朗诵、乐器独奏等节目，同时分别邀请了国内知名的艺术家、歌手前来助阵，包括全国舞蹈协会副主席陈爱莲、总政歌舞团男中音歌唱家郑云武、知名歌手袁子飞、彭三、马丽等。观众对这些演出活动反响强烈。 2016年， 桑马房村进一步改善了村容村貌，修建小微公园，开展魅力永定河、幸福北脏村系列文化活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桑马房村的发展和变化也得到了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关注。为了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村民近距离了解广播的魅力，双方决定共同举办2017年春节联欢会。 本台消息，1月13号，传承文化筑梦新区传统文化作品展巡展启动式暨长子营镇2017年文化惠民大拜年活动在长子营镇陆成营二村隆重举办，大兴区文委、区老龄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大兴区文委和区老龄委在2016年11月共同启动了传承文化筑梦新区作品征集与展示活动，面向全区传统文化爱好者征集文学作品、书法作品、绘画作品和民俗手工作品。巡展启动后，其中的优秀作品将走进新区各镇街，与基层群众见面。启动式恰逢新春佳节前夕，除巡展揭牌启动外，还进行了文艺演出、阅读宣传、有奖猜谜和原创舞台剧汇演等多项活动，并特别邀请了区内知名书画家为每家每户写春联福字。村民看到书法家们现场挥毫书写的作品，纷纷称赞。同时，大兴区志愿服务联合为村民带来的义诊、理发、配钥匙等丰富的生活服务也受到了欢迎。主办单位领导还不忘村里的贫困户、孤寡老人，登门向他们拜年，并送上节日慰问。 本台消息，位于大兴的新机场正在加紧建设。近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表示，目前新机场的运行机构已经开始筹建，人员招聘工作也已经启动。第一批招聘2017年应届生，主要是专业运营人员。新机场2019年投入运营，预计2018年底运营机构和人员将全部到位。这次共招聘近200名专业运营人员，涉及民航类、土建类、机电类等十几个专业方向。据张光辉介绍，现在新机场的硬件建设基本没问题了，但后期的安装和调试阶段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量。之所以要提早招聘人才，主要是希望这些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提前参与机场建设，通过理论知识培训和到岗实习，提前熟悉机场业务，待到后期机场建设即将完成时，可参与新机场设备的安装调试，从而更好地保障新机场的运营工作。 张光辉表示，整个新机场建设完成之后，预计需要管理人员约上千人，整个运营团队则需要数万人，但其中保洁、车辆管理等简单的岗位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完成。由于新机场预计2019年投入运营，预计各部门工作人员需要在2018年年底前陆续到位。据了解，与国航坐镇老机场相对应，新机场将成为南航和东航的主运营基地。目前南航已经启动了在新机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东航也会随之启动。在2019年新机场建成通航后，搬迁至新机场的航空公司将有4年的过渡期。目前新机场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开工，航站楼核心区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以五纵五横为基础的综合交通主干路网正同步建设。五纵指新机场线、新机场高速、京霸铁路、大广高速和京台高速；两横指廊卓城际铁路、机场北线高速。 本台消息，2007年春天投资建立一个2层的100多平米的冷库，那年秋天又收购了10万多斤甘薯，但事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第一年建冷库的温度和湿度掌握不好，也烂了很多甘薯，真心疼啊。好在那年价钱好，2毛钱收的，8毛钱卖的，春节前一次性售出就收回了冷库的投资。 但是在喜获丰收的同时， 他也付出了很多别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甘薯的成熟期是在每年的十月份，尤其是到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为了能更好的储藏，使甘薯不受伤不破皮，需要储藏的甘薯每一块都要用手去刨，刨得多了，满手裂的都是大口子。尤其是每天早晨刚到地里，手第一次接触土的那一瞬，冰凉的土再加上摩擦，钻心的疼。长时间的重复工作，刨甘薯、拉甘薯到家马垛，两只胳膊和腰也是剧痛无比。可是张红梅坚信，无论做什么事，遇到困难是难免的，只要坚持一路走下去，就会走向成功，走向胜利。 在贮存甘薯的同时，他也潜心探索甘薯的种植技术。从2006年至今，累计引进甘薯新品种十多个，并根据它们的生长特征选择优质新品种贮存，并收到可喜的效果。在2010年第三届全国甘薯擂台赛中，张红梅精心种植的紫罗兰、浓熟酒等几个新品种，第一次参加就分别获得了6个奖项，其中包括蜀王123等奖、新品种奖，一共6个奖项，成为那届擂台赛获奖最多的选手，被当地百姓及首都各界媒体誉为甘薯大王。获奖后的张红梅又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创业目标，尝试甘薯产品深加工，把当地的优质甘薯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同时带领更多的姐妹们共同致富。 本台消息，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今年春运期间，在遇到火车晚点、客流量较大时，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将采取延长临客停靠时间、加开临客的举措，方便乘客乘车。此外，4号线北京南站每周五、周日仍将延长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发车时间30分钟，并加开临客，方便乘客出行。每年春运期间，铁路北京南站都将迎来大量的进出京游客，地铁北京南站也是历年来春运工作的重点站。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地铁南站日均客流量约为16万人次，与去年春运相比有所增长。为方便乘客出行，京港地铁借鉴往年经验，提前制定了4号线北京南站与14号线北京南站的春运保障方案，并进行联动演练，确保大客流情况下乘客的安全顺畅出行。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年关将至，不少人已经开始购置年货了，各大电商网站纷纷推出促销活动，网购年货氛围浓厚。怎样选到价格合理、质量过关的年货？在哪里能查到不合格产品的信息呢？对此，记者进行了梳理。怎样在优惠商品中选出最优惠？近期，各大电商网站纷纷推出年货节活动，加大优惠力度。京东年货节设置了囤年货换新物等5个板块，每天推出10场秒杀，部分商品折扣达1折。亚马逊中国打出海外购年货节免邮到家，89元起的标语，苏宁易购小家电年货节2件88折，再用50元券。电视家影购机送年货礼包，这些优惠活动是否已经让你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在同款商品中，比价软件或许能帮你买到相对低价的商品，只要输入商品名称，有些比价软件就能显示出该商品在各大平台的价格，有些能记录商品的历史价格，并配备降价提醒， 最佳购物时机提醒服务，帮你用更少的钱买到更超值的商品。 怎样应对虚假折扣？虽然有些商品打折力度很大，但也要谨防不良商家先涨价再打折的行为。每逢网购促销均有虚假折扣的现象。以双十一为例，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6年双十一网络购物商品价格体验式调查报告显示，宣称参加促销活动的商品中，16.7%的商品价格在10月11号当天并不是近期低价。假促销、真误导等涉嫌违规行为大量存在。另外，根据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的报告，由于各大电商平台双十一购物节贯穿整个2016年11月，网络购物行业价格举报量突破了历史前高。数据显示，超过90%的举报都反映虚构原价和虚构折扣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虚假折扣是电商平台长期存在的潜规则，尤其在双十一、春节等促销活动期间，有些商家先提价后降价，虚构原价，有的先进行低价宣传，但实际销售价格高于宣传价格。从法律上看，商家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在价格上误导了消费者。如果遭遇虚假折扣，可以拨打12358向当地物价部门投诉，物价部门会调查商家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 在哪里能查到不合格产品通报呢？在关注价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商品质量。国家食药监总局、质检总局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针对食品和产品质量的抽检公告，公开不合格食品和产品的信息，购置年货前可以参考。1月3号和1月10号，国家食药监总局相继发布了7批次和4批次的食品不合格情况通报，其中部分为在京东、天猫、亚马逊、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销售的食品，食品类型有食堂、酒类、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等。不合格原因包括防腐剂、过氧化值超标、酒精度检出值不达标等。国家质检总局也公布了针对羊绒针织品、儿童及婴幼儿服装、空气净化器等产品的抽查通报。例如，质检总局2016年11月初发布关于11种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的抽查通报，发现的主要质量问题包括床上用品和服装产品检出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服装产品纤维含量不合格情况严重等。 哪些商品不能7日无理由退货？国家工商总局1月11号出台《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规定网络商品销售者应当依法履行7日无理由退货义务。该办法自2017年3月15号起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订做的商品、鲜活易腐的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等7类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有些网站在不显著的位置用很小的文字标明哪些商品不能退货，消费者在购买时一般不会注意到，建议商家尊重消费者对7日无理由退货的知情权，明确告知相关内容。 本台消息，本来在网上发布租房信息是寻找租客，却不想遭到了抢劫犯。马上就要过年了，个别人也在蠢蠢欲动，妄图捞一票就跑。在此，记者提醒大家，网上发布个人信息务必要留个心眼儿。近日，在大兴区旧宫一小区内，一名女房东在网上发布了招租信息，很快一名男租客来看房并商讨价钱。本来一切正常进行，不想这名男子拿刀劫持了女房主，将其五花大绑，抢了她的手机和银行卡，之后更是通过其银行卡密码取走了10000元。经过民警细致入微的侦查，4个小时后嫌疑人落入法网。 说起前几天的遭遇，房主李女士还有些心有余悸。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大兴区旧宫附近一小区内有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楼房，因为平时不住在这里，所以她想租出去赚点钱，觉得找中介挺麻烦，于是将房屋出租信息挂在网上进行招租。李女士说，这个小区是新入住的，里面的住户比较少，但是采光不错，我的房子也是装修好的，租房价格定在了每月2600元，相比周边的房子并不算便宜，我就是希望找一个生活质量比较好的租客，不要把房子弄得很脏很乱。 李女士说，信息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彭姓男子联系她，自称要来看房子。李女士回忆说，他们通了电话，约好看房的时间，很快小鹏就来了。这名男子的身高在1.75米左右，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说自己在北京打工，就在这附近上班，每个月挣的钱不多，但也不想和其他人合租。李女士说，小鹏说话很斯文，而且比较有礼貌，让他很有好感。 李女士说，我当时想的是可以便宜点把房子租给他，但是他说不希望我吃亏，回家再想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聊得很投机，约好了等小鹏考虑清楚后再具体谈价格和签合同。我当时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个小伙子心很细，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我平时会不会来，家是不是住在附近，房间旁边的邻居是不是已经入住了等等。这些问题让我觉得他的确是有诚意来租房，而不是随便看看。但是让李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其实是小鹏在为自己的抢劫计划做的准备工作。 很快，李女士再次接到小鹏的电话，称希望可以见面谈谈租房的具体信息。小鹏约李女士在中午12点多见面，李女士早早就赶了过来等着。等了一会儿后，小鹏来到了李女士的家中，他一进屋就从大衣兜里拿出了一把刀，让我别喊。李女士说，自己当时被吓傻了，只是想着不要被伤害。我知道这个小区内的入住率很低，尤其是在我们这层几乎没有邻居，当时又是在饭点儿，人就更少了，我只能按照他说的做，才能确保安全。李女士称，小鹏用随身携带的透明胶带将他的手脚绑了起来，因为害怕他大喊求助，用透明胶带也把他的嘴封了起来。 李女士说，他把我绑好之后就在客厅里乱翻一通，但因为我平时不住在这里，房间内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他找了半天没有收获，有些气急败坏，然后就把我的手提包和手机抢走了，通过微信转账他拿走了我1000元。李女士说，不仅如此，他还用刀胁迫我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我的卡里应该有10000元的余额。李女士说，得到密码后小鹏很高兴，对他说不会伤害你，然后拿着手机逃跑了。李女士说，当时觉得特别害怕，他一走，我隔着门听到外边的脚步声没有了，才艰难地跳起来把门弄开到外面求助。 好在当时有一个邻居回家收拾东西看到了他，并帮他把身上的胶条扯掉，手机被抢走了，还是这位邻居帮忙报的警。记者从一名邻居处了解到，这个小区平时住的人很少，全楼一共50户，只入住了4户。邻居称，我看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手和脚都被绑着呢，嘴上也沾着胶带，但是他挺淡定的，说自己被抢劫了，让我帮着报警。他先帮李女士松了绑，然后又帮着报了警。 接到报案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通过李女士的讲述，民警了解了事发经过。细致的民警通过现场的监控录像发现，这名男子在到达李女士家所在的楼层后有过一阵犹豫，几分钟以后才进入李女士家中进行抢劫。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个嫌疑人当时内心有所挣扎，他可能也在想要不要抢劫，应该不是惯犯。民警随后对周围进行走访，但因为小区入住率低，而且犯案时间是下午1点多，小区附近的人很少，所以没有人看到男子的行踪。 不过民警在和李女士的谈话中再次获得线索，事主称 在嫌疑人打电话约定来看房后，很快就到了这里。我们推断，嫌疑人住得并不远，应该就在这附近的群租房内。为了证实这一推断，民警对附近的群租房和地下室展开了排查。通过地毯式排查，我们很快在一处群租房内找到了嫌疑人的踪迹。民警称，房东说这名姓彭的男子自从案发后就一直在屋内睡觉，还没有出去过。民警在得知男子就在屋中后，立即破门而入，将正在床上熟睡的男子抓获。民警在现场起获了刀具及胶带等作案工具。 记者从执法记录仪中看到，在被抓时男子还穿着抢劫时的衣服，在他的外套兜中，民警找到了李女士被抢的手机和10000元现金。随后男子被民警带回了派出所内。至此，警方破案仅用了4个小时。面对证据，小鹏很快就承认了自己持刀抢劫的犯罪事实。 采访中，民警提醒市民，年关将至，市民要做好防范措施，注意防盗防抢，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比如此案的情况，如果有像李女士这样出租房屋的女性，尽量不要和看房人单独相处，可以找家人或者朋友陪同，更不要单独接触陌生人，遇到危险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圆圆纪时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Shut up.